特性，没有骨头，好嚼易烂。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地中海进口的鲜鱼鲜野生海参，一级品的海参，现在一盒不需要1999，只要699。 是的，4007106108 4007106108。此刻呢，已经有21位朋友成功订购了29盒，有订购2盒、3盒的。送人的话呢，也不要担心，因为这个海参的盒子上面明码标价就是1999一盒。 对， 而且啊，野生海参只要您吃过就知道，口感呢、营养啊都是不一样的。 咱们现在吃东西呢，很多朋友很讲究，比如呢，要买草鸡蛋、野生的鸡鸭鱼。咱们的海参呢，想要吃也要野生的，因为它是经过大自然优胜劣汰的，能够到您手里的都是营养聚集超丰富、吃起来有用的好海参。 是， 记住了，今天是餐桌升级计划，699元就可以带回家一盒1999元的鲜芋仙一级品野生淡干海参，还有一个298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 没错啊，咱们的野生海参呢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个头大小不一样，我相信这个也很能够理解，因为同一个妈妈生出来的孩子也会有个头胖瘦不一样的这样一个状态。野生海参自己在海底觅食。第二呢，就是身上的肉刺不同，有朋友呢会专门挑选肉刺多的海参来订购，一根根尖锐挺拔的小肉刺看着挺霸气的，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咱们的野生海参都是生活在深海当中，它为了躲避天敌要不断的运动，还要找吃的，所以啊身上的肉刺早就被珊瑚礁石磨得圆秃秃滑溜溜的了。 是的，那么第三呢，就是包装标注了。现在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我们确保您订购到的每一盒鲜芋仙海参都是纯进口的野生海参，订购成功呢是免费的送参到家，可以清楚的看到进口野生海参的字样，原料产地地中海，质量等级一级品，官方的统一零售价格1999，这样的海参送人才有面子呢。关键是啊，您现在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实际的花费才699元，连原价的一个零头还都不到，所以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活动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时间，赶快拨打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没错啊，记住了，本档只有50盒的备货，是先到先得，4007106108 4007106108。今天呢，为了奖励到所有成功打进热线订购的朋友们，咱们还帮大家解决了泡发海参的难题，只要订购一盒699元，我们就送大家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一只，把干海参呢加开水煮沸之后倒入杯中，只要焖上24个小时，就可以得到肥美的海参食材。 是， 到时候呢做一个海参蒸蛋，或者是海参煎饼、葱爆海参，都是美味营养兼具了。提醒各位，目前已经有42盒成功订购，还没有打进热线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最后半分钟的时间， 是 4007106108 4007106108。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现在只要699元，划算到每一头呢才10几块钱。反正呢，这一头野生海参的成本10几块钱，家家花得起。好，我们留下最后的10秒钟，给大家加油来拨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 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 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何处都不会迷途。我要稳稳的幸福。这是我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基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的小话题是看似无病却是一种疾病的信号。生活中间老年人身体出现的一些小的症状，其实很可能就是预示着身体疾病的一个表现。第一，手指颤动。其实老年人呢，手抖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但是如果生活中间手抖的这个现象频发，一直在抖，经常的发生，这个要警惕了。手抖的原因呢，分为肌肉这些组织的劳损或者神经组织的损伤，而神经系统的损伤导致的症状的话，虽然表面是一个手的抖动，但是病根在哪儿？病根就是在大脑。由于大脑的负责运动协调功能呢，这个区域受到损害，从而引起啊症状。所以呢，医生啊诊断会考虑大脑啊小脑啊以及各种神经元细胞的损伤这些原因，这个呢就是比较复杂。那么具体的情况通过各个检查以后，医生呢能够确诊。所以说老年人平时出现了手指的颤动，你要是偶尔的发生的次数不多的话，咱们可以先不管它。可是你频繁的发生的话，咱们一定要找出原因。原因一个是肌肉这个劳损，一个是神经组织受到损伤。那神经组织损伤到底是哪部分呢？大脑神经系统出问题，所以要查清楚的。第二，张嘴呼吸。平时呢咱们都是用鼻子啊呼吸的，可是如果老年人呢张嘴呼吸啊，很可能是他的这个生活习惯呢造成的。可是呢表现出来一个什么问题呢？更可能是血液中间的输氧量啊不足引起的，就说我们血液中间的含氧量不够，那么他就会张嘴呼吸。在体内心脏呢是提供血液传送啊动力啊咱们到血管中间，血氧的红细胞啊提供啊循环呢这样的话呢肺部啊就是内外循环呢环境啊完成氧气和二氧化碳交换的一个器官。经由呼吸运动维持啊身体各处组织细胞的有氧的运动。张嘴呼吸呢就说明啊以上啊哪些环节可能某一个或者某两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所以这个咱们也得注意一下。当然你说这人老年人生活习惯他就是张嘴呼吸。张嘴呼吸实际上等你醒过来很痛苦的，满嘴的干的就不得了啊。所以能够把这个张嘴呼吸啊改过来就一定要改。但是呢如果经常的出现张嘴呼吸，也表示血液中间的输氧量不足，那这个不就是普通的习惯问题了，而是你体内供血供氧不足，你体内的氧和二氧化碳交换的这个环节出了问题。第三，有的人是经常打嗝，有时候呢吃多了可能打饱嗝，这很正常。但是啊如果是饿的时候，你没吃饱呢，饿的时候甚至没吃饭的也打嗝，这个要注意，有可能是一种慢性胃炎。不注意保护胃，暴饮暴食或者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都会伤害到胃， 要养成了一个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老年人呢，就是需要注意啊，胃部的正常的分泌胃酸，肠道内的菌群要平衡，少吃辛辣的刺激性的食物，减少呢这个含糖的饮料的摄入。所以说你打嗝打饱嗝还可以正常，你要是饿的时候打嗝，咱们千万要注意，有一个症状就是表示你是慢性胃炎出现了。咱们要胃部健康的话，要促使我们胃部正常分泌胃酸，肠道内的菌群也可以啊表现出来是一个平衡。第四，有的人不爱锻炼，老年人呢知道应该啊适当的锻炼锻炼，但是有的时候啊就是走出去了没多久，怎么过了5分钟10分钟又回家了，为什么呢？其实这不一定是体质虚弱，或许是已经表现出来是骨质疏松了，但是你不注意这个问题。随着老年人年龄的逐渐增大，骨骼发生钙的流失，当骨密度下降的时候啊，这个肌肉这些组织的负担就会加大，表现是不爱动，刚站起来就又要坐下去，就是这么一种表现。那这种情况的话，实际上在普通的老年人的这个人群中间，这种状况还是很多的。你叫他运动，他也知道要运动，可是就是不愿意运动。第五，表达能力差，往往自己出门了，迷路了，迷了路呢，还说不清家里头的住的这个地址、门牌号，出门买菜呢又说不清啊要买什么，突然之间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儿他不知道，只用手指啊指指，表现出来的呀就是一个认知能力的下降，伴随着记忆力的衰退。那么咱们要防止啊，要是这种状况表达能力差，认知能力在下降，出门呢就迷路，说不清楚有些物品的名称，那么就要预防干嘛？要提早预防老年痴呆的这个状况了。老年人呢应该思考，培养一些爱好，适当的用脑可以减缓老年痴呆的发生发展，而是不是等着他最后他就到来降到您身上您就才害怕。因为要利用各种的方法改善脑部的血管的状态，供血供氧充足，及时补充大脑所需要的能量跟营养物质，这个大脑的供血供氧一定要保证。老年人呢生命的正向有，但是呢这个生活的质量太差，这也不是老年人呢自己啊想追求的。所以说咱们既要使自己啊身体健康，还要使得自己的生活质量啊能够是得到啊提高，处在一个应该的这个状况。所以表现出来的很多的这个小的这个症状，你看着没病啊，感觉自己很好啊，实际上就是一个疾病的信号了。就刚才谈的手指的颤动，张嘴的呼吸，经常的打嗝，还有呢咱们这个不爱运动，不爱锻炼，表达能力差，实际上这些都预示着你可能就会发生某种疾病，那就要改变了，你不能等着它就是等着这些疾病的出现了。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含丰富的蛋白质、多糖、氨基酸、生物碱、核苷、甾醇类三萜类的物质呢，是很多种的这个无机元素，许多有效的成分能够啊提高机体的免疫系统功能，抗衰老，还可以呢起到降血脂、降血糖，调节我们的动脉硬化的状况。所以说灵芝对于我们说起来的话呀，还是一个能够起到保护我们健康，调节我们呢这个自己的各个组器官的功能。而且灵芝药食同源， 对不对？你这样的话呢，你在某种心理状态下就表示我不是天天在吃药啊，我天天吃的药是同样嘛，就是个食品啊。另外灵芝呢还是一个双向的调节，那么这个双向调节呢就是很明显的，比如说老年人有的高血压，灵芝呢可以调节你那个血压，那个低血压呢咱们也可以啊起到一个调理，尤其低血压咱们是没有什么特效药的，所以呢通过灵芝的有双向的有效的调节以后，高血压低血压都可以调节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尤其低血压，低血压同样能够促使我们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灵芝对于血压良性的双向调节，血压过高可以降低血压，血压过低可以升高血压，那么使得自己的血压能够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那这样就是一个平衡啊。平衡不光是自然法则，也是人体健康的一个法则，保持人体整体的平衡的这个基础上呢，来维持我们正常的人体，就是一个器官有自我修复的能力的。人体的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表达平衡，使得呢这个体内呢保持一个自身的内务环境的稳定，这是一个健康的前提。假如人体的平衡中间某一系统失衡，那么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和互动的作用，导致整个平衡混乱，产生了各种疾病，尤其是一些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它就是表示机体的平衡已经打破，自我康复能力很弱，所以造成的。免疫系统功能正常，是可以呢实现调节我们人体平衡，激发自我康复能力的。所以说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灵芝调节我们的免疫系统功能，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泌尿系统、骨骼系统，这样促使我们内环境处在一个内稳定的状态，这就是表示我们人体啊整体平衡，才能够保持我们这个健康的这个状态。健康，人的健康就是一个整体的健康，所以我们一定是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怎么使得我们平衡状态呢？咱们可以顺应自然，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啊促使我们尤其老年朋友啊好养生。所以养生呢要顺应自然，只有这样才有益健康。健身养生要遵循啊顺应自然，重要的健身之道就是遵照自然规律的要求，内养其心，外养其形。所以呢，第一，顺应自然的话，要以五谷为养，五虚为益，五谷为取，五菜为充，提倡啊合理的膳食，吃有定时，食有定量，摄取的各种营养元素保持均衡。第二，顺应自然呢要养成健康的生活情绪，多读书，多用脑，对事物的好奇心，探求心，以呢这个摄取人类最好的精神营养来养生。第三，人是自然界的一员，顺应自然的话就要随着自然界啊一样不断的循环运动，流水不腐，湖鼠不堵，经常运动的人呢全身的血液流畅，心肺功能呢不断的增强，五脏呢九腑六腑啊通顺，自然呢能够啊延缓衰老，防病啊去病，强身健体。第四，顺应自然的话重在认识自然，顺应自然的规律，不把呢自己啊憋得呢太紧，在决裂竞争的社会里啊纷繁的诱惑面前，学会啊适可而止，让自己呢达观一些，对别人呢宽容一些，自己内心活动啊调节到一种轻松的状态。